哎，好的，上午咱们在连线过程中呢，主要说的是国内的天气情况。那么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说一下世界上天气情况。在说之前呢，先简要的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本周呢，北京是降雨和高温天气啊，将会交替发生。今明两天还有周五周六啊，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几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到34度。那么周三和周四呢还是高温闷热天气为主了。最高气温呢现在预报是36、7度。那么本周未来几天夜间最低气温呢都在24度上下。由于近来啊空气湿度增大比较明显，所以说本周的天气特点呢主要还是闷热为主，舒适性呢比较差。所以说这本周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防雷防雨。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上对旅行有影响的天气情况。在亚洲呢，在亚洲的东部和南部，未来两三天啊会有强降雨发生。具体来说呢，一个就是从西伯利亚到远东地区，还有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这些地区啊将有大雨到暴雨天气。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这个部分地区啊会有大暴雨。那么在亚洲的南部，主要是印度半岛、斯里兰卡还有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呢雨量都是小到中雨。另外呢，由于受这个台风天气影响，在东亚地区，主要是在西太平洋海域吧，主要有这个8到12级的大风。说完亚洲呢，咱们再看看欧洲的情况。未来两三天啊，大部分地区呢在欧洲呢都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只是在欧洲的中东部局地呢会有大雨。另外在欧洲的北部沿海地区呢，目前来看风力也比较明显，预报呢是7级左右。那么在北美洲呢，未来两三天啊，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这个中西部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中东部和北部。另外呢，在古巴和墨西哥等地，像这些地区呢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明显的降雨呢主要在加拿大的中南部，还有美国的北部和墨西哥湾的北部，这些地方呢局地啊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另外呢，在美国的西海岸，目前来看呢风力也比较大，预报呢也是6到7级。那么在南美洲呢，大部分地区啊未来的两三天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呢也比较适宜，但是在这个南美洲的北部局地呢会有这个小雨天气，应该说影响不太大。那么大洋洲呢，未来两三天啊降雨天气呢主要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和南部，在新西兰的南部，这些地区呢雨量一般都是小雨，主要在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呢局地会有大雨天气。非洲的天气呢未来两三天一般来讲都是这个高温炎热为主了。从这个天气预报来看呢，目前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东部还有南部，还有这个北美洲的美国还加拿大部分地区，应该说对出行啊出游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天气情况基本上就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全新的一周进入到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周一的旅行情报室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更多值得关注的旅行方面的资讯。 嗯， 首先说一说这个时间如梭呀、啊，已经到7月2号了哈。 嗯， 上半年这过得非常非常快。我在上周周末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那个发那个一个小图片，叫做进度条啊，2018年进度条， 50%已经过去了， 50%，现在51%，52%啊， 对， 基本上往后走了。那其实速度越来越快的，不仅仅是我们说到的时间，我们的节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也会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快，因为我们现在运用的网络技术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迅速。 嗯，那今天的旅行情报是第一条，先说一说最近可能去到机场要往外飞的朋友比较多，你会发现之前在北京的首都机场用 WiFi 遇到的登录认证时间长、看视频卡、网络自动断开等等问题将会可以避免、因为从现在开始你在机场搜索 Airport Free WiFi New，一定要后面有那个 new 无线信号之后呢，通过浏览器打开任意的网页，就可以看到3种 WiFi 上网的认证方式，分别是手机短信、微信以及自助取号机来获取账号。然后你按照这个指引去连接之后呢，就可以免费使用全新的高速 WiFi 网络，其中短信认证支持223个国家和地区的手机号码。 哇、哦，这个很厉害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登录 WiFi 的方法，大家要记住了，一定要记住那个名称，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在机场你会搜到很多很多， 对， 然后记得后面有一个 new 啊。那么刚才提到的这是登录的方法，在新的 WiFi 的网络方面呢，我们看到了是优化了它的登录页面，身份认证过程呢是全程无广告的，认证速度我们刚才提到的速度也由之前的20秒缩短到了5秒钟，而且一次认证通过后呢，在3个月之内你在机场呢是无需再次认证的。 哇，这个真的很实用了， 省去了很多麻烦。原来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经常出差的话发现，哎，这个真是好耽误时间哈，光登录一次挺麻烦的。那现在我们除了看到这样一个登录时间缩短之外呢，这次网络 WiFi 升级之后，机场楼里面呢总接入点的数量也增加了2倍，覆盖3座航站楼所有旅客可以到达的区域。 嗯哼， 出口的总宽带也提升了5倍。那下载微信 APP 所用的时间呢也只需要37秒钟。 此外，首都机场近期还推出了临时乘机身份证明的自助办理，像国航、海航、自助行李托运等等新的举措。具体来说呢，就是只需要在自助的终端屏幕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然后拍照，终端后台核验通过之后，就会自动输出临时乘机证明，整个过程只需要30秒钟。在国航和海航的部分柜台，通过自助值机设备和自助托运行李设备，就可以自己打印登机牌、行李牌，并且完成行李的交运的全过程了。这样遇到有团队的时候， 对， 你就 省去好多时间， 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没错，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速度会提起来。其实这样的速度提高之后，你会发现你留给自己的时间反倒宽裕了 啊，就不会那么着急忙慌了。 是，如果真的是有的时候很着急的到达机场， 对， 要办理一个自助托运的行李，如果遇到麻烦的话，很多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手忙脚乱的。 是，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首都机场现在的不管是无线上网的服务，还是自助行李的托运，都会给大家解决很多很多的麻烦。 嗯，以后去机场就可以很从容了。 刚才说过的是机场的事儿，这是出去的朋友。那么来北京的朋友们，来北京旅行的游客们，最近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变化会等待着他们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上一组这样的消息，让各位可能在北京旅行的朋友，或者说北京本地的朋友们要去一些高校参观的话，要注意我们说的以下事项了。 首先来说到几大高校，先是清华大学，今年暑假从6月27号开始，先是北京大学试行了刷脸入校。清华大学呢，在6月29号就宣布，在门禁上使用的是人脸识别、微信小程序等等的科技手段，但针对的是校外游客。 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北大率先在27号上周开始试行的刷脸入校，是针对的校内学生。学生是刷脸可以来认证识别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清华大学呢，这样一举措呢，其实是对于访客们来进行的一个规定。人脸识别和微信小程序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经运用的非常的广泛了， 对， 但是在大学的这个入园的时候、入校的时候试用这样一个程序，我想可能会方便更多的游客。 那从今年暑假开始呢，清华大学将实行的是校园参观的全面预约制，这不得不这样做了哈。那这个预约系统呢，从7月9号开始试运行。这套网上预约系统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自己专门开发的， 啊， 包括有个人参观使用的微信小程序和团队参观使用的另外一个预约网站。 整个流程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个人参观呢，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参观清华，绑定个人身份证信息之后，提前7天来预约校园参观。那团队预约呢，是需要通过登录电脑客户端的，至少提前14天提交材料并且预约，校方会根据预约的先后顺序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提前1周会在网上反馈预约结果。 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预定信息，大家再记住一下，刚才袁一说过了两个时间啊， 个人 是1周时间， 对 吧？然后 对 如果是团队的话， 提前两周，而且个人的话是用微信小程序手机就可以了， 对， 团队的话必须要用电脑登录页才可以。 嗯， 那预约成功的人呢，可以在预约的时间段从指定的校门入校，不是每个门都可以啊。 对， 入门的闸机通过在线对比证件以及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人证合一检查，能够有效的去防范冒名顶替这样的问题。 嗯， 那预约系统呢，也嵌入了清华校园的景观导览， 这个非常好， 你可以找到公共卫生间这样的服务设施。 嗯， 在微信小程序当中还嵌入了校园志愿者智能机器人， 刚才这个志愿的志字人家还专门写成了智能的志啊。 对，参观者如果遇到问题就可以在线咨询。预约系统7月9号开始试运行，7月21号暑假校园参观试运行稳定后将会正式投入使用。 嗯，那为了入校参观者有更好的体验呢，今年清华大学是专门组建了校园参观引导员队伍。 嗯， 我们原来可能进去之后真的有的时候摸不着头脑啊，不知道该怎么走， 迷路了，太大了。 是，那这样的叫引导员的队伍呢，免费为每一个入校团队来提供参观导引。 嗯， 在重要景观处呢，会有学生志愿者进行公益讲解。那这些举措呢，可以优化团队入校之后的行动路线，有效的遏制黑导游和游商对团队成员的骚扰。 你也不需要别人给你帮忙。 没错， 你根据这样的智能系统，你就可以自己完成。 嗯，其实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朋友，应该对清华北大这样的参观呢，并不陌生。原来可能你有过什么样的事情要去他们的学校当中去办理， 或者老家来朋友了，他们要求要去， 哎， 你得当， 哎，这个确实 这个很多，对吧？ 对，甚至是你要去看望一下在那儿上学的啊某一个亲戚朋友， 哎，对，考进去的， 对 对 对 对 对。那你会发现，其实还有更多的朋友原来有这样的一些流传的一些小说法啊，是说某一个校园当中的某一个小饭馆特别好。 Uh-huh. 你要去尝一尝，比如说哪一个米线， uh-huh. 哪个米粉， 哎，对对对， 特别好。 就校园食堂里面的网红餐厅， 真的非常厉害的。 嗯， 但是往往我们去的人多之后，你也会发现，不管是停车也好， uh-huh. 还是进去之后的这个秩序，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干扰。 对对 对, 对， 因为学校毕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校园秩序， uh-huh. 它是要教学使用的嘛。 对、uh-huh. ， 参观的人呢，你在得到方便的同时，不能骚扰了别人。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车辆越来越多，包括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样的引导队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样的人脸识别或者是预约参观这样的制度是必要的。 嗯，反正这两年来每逢节假日，清华北大这两个学校都有大批游客涌入。 嗯， 而且就算是普通周末，清华西门外、北大东门外都有游客排队等候入内。 嗯哼， 啊，寒暑假就更加严重了，所以其实是对校内的教学环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的。 对，所以在这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它其实有过一个过程，就是这两所大学呢，先后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说游客限流啊、限时啊，要求参观团队提前预约的。当时预约制度出来之后呢，过长的排队等候时间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不好的现象， 嗯， 就是我们说到的黑导游和黄牛。 嗯， 你没有想到过，原来说我们可能买张票去看演出会遇到这样的现象， 嗯， 但是参观一个大学居然也会遇到这样的， 对， 对吧？就是这种不法的分子。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引导队伍，包括智能的这样的预约系统， 嗯哼， 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遏制这样的现象。 对对对。 刚才我还忘了说，就在学校里面啊，有时候遇到这个引导队伍非常重要。 嗯， 最早没有这样的引导队伍的时候，你在当中问一个学生，或者问一个普通的员工的时候，你非常惊喜的发现，其实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啊。 啊， 你听说过咱们原来最早说北大的保安队伍当中， 哦， 出现了很多很多后来再去清华，再去北大上学的这样的 朋友。对对对对， 其实这些教职工队伍当中，包括他们的这个普通员工，就 连我们可能平时觉得不太起眼的，比如说清洁人员，他们这些保洁人员都非常的厉害，因为在当中啊，他们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种 熏陶。 对，有一次真的就我记不得是哪年了，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我们就某一个这个时刻在那儿讨论的时候，就是一个碑嘛，一个石碑在那儿，对当中的内容和字样进行辨认的时候，发生这个一点这个争吵，然后后来一个保洁人员吧，我记得过来跟我们讲，当中是什么什么什么， 指点迷津。 后来我们说，哇，少林寺扫地僧啊，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学校里去参观呢，你会得到更多的意想不到的这样的收获。 对对对，这样的偶遇还是非常的惊喜的。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如果您今年暑假有 亲戚来 计划，对，有亲戚朋友来，对，这个问你说，哎呀，我们想逛一逛北京你们那清华北大，顺便旁边什么圆明园、颐和园，没问题，我们帮你把线路规划好。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这叫什么？游学再加上咱们的。园林参观，对吧？ 对对对， 皇家园林的参观。 嗯， 三山五园包括这些大学的参观的路线呢，其实有很多种。那么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其实关于这个清华大学它的简介呢，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了。1911年就有清华学堂，1912年呢改名叫做清华学校啊，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也是咱们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嗯，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因水木清华而得名，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 嗯， 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南迁到了长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呢，迁到了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是咱们经常会提到的西南联大。 对，无问西东里面有讲到。 对， 1946年呢，迁回了清华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华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1978年以来，就逐步恢复和发展为了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位于清华大学当中呢，有很多可以看的景观哈，比如说，咱们小时候都学过的《荷塘月色》当中所说的清华校园内近春园遗址的荷塘。 嗯， 啊，这个每年呢，在夏天，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荷花是竞相开放，所以这里是一个参观的好地方。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望的话呢，最好是在傍晚时分前往。 嗯， 就我们知道荷塘月色描写的就是月光下的 对 荷塘的景观。 嗯，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清华大学，这是在我们说到的一个线路当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有这个计划的话，清华大学可以列为当中的第一站。 就是我们刚刚给各位讲的呢，其实上网也能搜到一些资料哈。 嗯， 从这儿通过我们的讲述呢，希望给您加深一点印象，到时候 连接一下。 对，带这个亲戚朋友参观的时候能说两句。 对，就是城府路是吧？然后。接下来呢，北京大学呢，这个简介呢就不多说了啊，但是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景区，其实呢也是在整个校园当中，在这个文化氛围当中有更多的可以发现和探索的地方，比如说北大的韶园、淑春园、鹤鸣这个鸣鹤园，对，静春园，还有朗润园、魏秀园，包括承泽园、稚贝子园，还有淑春园，等等等等，它这些景区呢，其实。如果说有一个核心的部分的话，大家可能会知道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湖的名字，未名湖畔嘛。 对对对， 我们会听到他们的这个校歌当中也唱到这一点。然后它的西区有古香古色的教学的建筑，这些地方呢都应该是大家如果去北大参观的话不可错过的一些好地方。 嗯，那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参观完之后呢，周边的这个皇家园林，我们先预告一下哈，圆明园其实在这一次呢就有一个亮点，那今年暑假世界睡莲冠军首次亮相在圆明园。 刚才刚在说荷花，这个睡莲又来了。 对对对，更巨型的像荷花一样的一种植物。 然后接下来还有我们要提到的颐和园，包括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游览线路当中呢，如果说你在北京待的时间足够，你也可以再跨区域。你比如说可能我们刚才说到都是海淀这个部分嘛，如果你从三山五园这个地方离开的话，你可以到市中心的很多可能在咱们的记忆当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荡起双桨，对吧？ 啊，北海 在哪里？北海公园。 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到中山公园等等等等城区当中的一些公园进行参观。 那我们稍后呢回来继续跟各位来讲一讲这个圆明园的世界睡莲冠军是怎么回事，以及颐和园的一些参观攻略。 好，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稍后继续回来。 If only I could stay here by the pale blue sea.Begin to whisper, I drift off to sleep. All is cold, but tell him he can chill. Freeze frame this moment and make the time stand still. Hey, stop.Seashells on the beach. Summer never felt this right, so don't slip out of reach. All is cold, but tell him he can chill. Freeze frame this moment and make the time stand still. Hey. 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嗨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宁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信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信彩云南翡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 8178-1111。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下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周一，咱们继续来看看哪些值得关注的旅行情报啊，在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刚才说过了，这个从暑期来看呢，到北京来旅行的游客特别多。今天这期呢，我们当然有更多的部分呢，是针对可能要带孩子去参观一些学校啊，或者是参观名胜古迹的， 对， 来自外地的游客们。刚才我们说过这三山五园啊，除了提到的圆明园，包括颐和园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咱们还是得先把圆明园和颐和园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那个特征说出来。 对， 刚才说夏天是看什么？ 看睡莲。 睡莲哈。 对。 我刚才跟袁一说，我说原来最早啊，知道这睡莲啊，说有一种莲花，不知道是不是睡莲啊，就是那个小孩可以躺上头那个。 我大家好像都有那印象， 是 不是一个胖娃娃躺在那个？啊，那好像叫王莲。 哦，那姓王。 对， 对，姓王。对，其实都算是荷花品种哈。这圆明园拥有347个荷花品种，是京城赏荷绝佳场所。 嗯嗯。 那么上周呢，圆明园的第23届荷花节就开幕了，中国红、万维沙等等100多个新荷花品种首次亮相，生成几率只有10万分之1的并蒂莲也娇艳绽放，迎接八方游客。 这是好彩头啊！ 听着名字就觉得 一般说并蒂莲的时候都是形容这个夫妇嘛，对吧？形容这个爱情嘛。 嗯。 那我们看看这个荷花展啊，它是在圆明园的寒秋馆。精品荷花展，这个精选园内一共是200多盆的珍稀荷花，还有晚莲、睡莲等等水生植物。刚才我们说了，荷莲这是很近的两种植物啊。那游客呢，在这里你也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各个品种的花姿色韵。 中国红系列是圆明园今年首次引进的品种。 嗯， 这个品种的荷花呢，是以如下特点啊，叫花大色艳，花期呢长，不怕冷。因为我们知道荷花它确实怕冷啊，它、 哦、 为什么呢？夏天 呢，夏天 就那，毕竟西湖六月中嘛，是吧？ 对对对， 就在那个时候开。原本呢，这个中国红呢，只在这个夏天绽放的这样的中国红这样的荷花呢，能从四月中旬一直持续开到十月底， 开半年， 这非常厉害， 开一次，一次 开 半 年。据圆明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中国红系列是源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标志性的景观，叫感悟之泉。 嗯哼， 根据设计要求呢，感悟之泉所种的荷花品种，这个花色，它应该和中国馆建筑主色调中国红是一致的。 哦， 这个花卉专家呢，据此就培育出了九个红色荷花品种，统一命名叫做中国红。 嗯， 并以中国革命进程为次序，分别命名成中国红韶山、中国红上海、中国红嘉兴、中国红井冈山、中国红瑞金、中国红遵义、中国红延安、中国红西柏坡和中国红北京。 嗯，那么位于多架如云景区的荷花品种基地呢，也是再添新成员，珍稀睡莲品种叫万维沙，有世界睡莲冠军之称，今年是首次在圆明园亮相。这种万维沙色泽很艳丽，拥有罕见的红黄双色，没见过吧？哎，亭亭玉立于水面，据说是受到爱莲者的追捧。那另外刚才讲到的并蒂莲，这个生存几率只有10万分之1的并蒂莲，这次也是娇艳绽放，也成为游客赏荷的一个关注焦点。 嗯， 因为并蒂莲是花中珍品，几率太低太低了，它一根茎可以生两朵花， 就是那个蒂在那个花茎当中是连在一块的那个 花，各有蒂，蒂、 嗯、 在花茎上连在一起， 这叫并蒂莲。 对、嗯，是自然生长的，不是人工栽培的，也不会遗传。那形成的原因呢，很难解释，所以就异常珍贵。 这形成原因就是爱情珍贵嘛， 难舍难分。本届荷花节呢，圆明园举办了寻找并蒂莲的活动，面向游客征集园内并蒂莲照片以及地点的线索。 哦，还有这样的互动的活动哈。 嗯， 那还有就是提到圆明园的建碧亭和凤林洲以及宪法桥东侧等等的这样的水域呢，种植的是国庆红、千瓣莲还有巨无霸等等的新品种。其中呢，国庆红因为花期超长，可以延到国庆节，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名字。 哦，啊、 这个花姿飞舞，花色艳丽。那说到另外一个千瓣莲，顾名思义，每朵花呢，它大概都有千余朵花瓣啊，重重叠叠，由大而小，越近花心呢越密集，形态富丽。再说一个巨无霸，这不是快餐店那个啊，它是荷花当中最大的品种。这个你刚刚提到莲花的时候，其实说到了王莲。那么荷花当中呢，这个巨无霸直径可以达到32厘米， 那也不小 啊，比牡丹花还要大。 嗯，来说说小贴士吧。本届荷花节期间呢，在三元交界现场，如果扫描二维码关注他们的微信号，是可以免费乘坐西部电瓶车游览荷花品种基地还有西部景区的。 嗯， 省了很多力气。 对， 那这一届的荷花节呢，也会继续举办摄影的大赛，投稿时间从7月1号开始到7月31号，以及这一届荷花节会持续到8月20号。 嗯，现在这个赏荷花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长 了，太充裕了。包括刚刚那些品种都可以看到10月份的， 这不可思议啊！ 对对对，你错过这个荷花节，你还能接着看。 小时候我记得，如果到某一个这个荷花塘去看荷花，真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时间短到什么地步，就特别热的时候，你能看到盛放的景象；稍微一凉，一场雨，基本上就没有了。 而且我怎么记得前两年咱们每到夏天请专家、嘉宾来说荷花的时候，嘉宾还说就是，你得挑着时间去，一天当中、你别太早也别太晚， 一天当中还分它开和不开的。 对对对，你看现在选择的这个余地也太大了。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参观。刚才说的这是圆明园的荷花哈。 对对对， 说说颐和园吧。颐和园这个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赏荷的一些路线和景观。颐和园呢，这个荷花啊，是从元明时期的叫西湖香颜至今，曾经享有莲红坠雨的美名，是当时著名的燕京西湖十景之一。你听这名字连起来啊、你都不知道说的是哪儿了。我们知道这个昆明湖三个水域呢，都有一定范围会种植荷花，其中以西堤以西的外湖水域是最为繁茂的。这里呢，确确实实是荷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在这样一个皇家园林当中赏荷，走入颐和园的昆明湖西岸到西堤一带，据说你就像到了荷花世界啊，千万不能错过。说一说这个最佳的赏荷景点，一个是 耕织图景区。耕织图景区我们经常会提到，它有很多的一些展览都在那里。然后岩赏斋景区，还有西堤以西景区，包括斜趣园等等景区，这些地方呢都是最佳的赏荷景点。 还推荐了一个赏荷线路，北如意门耕织图景区，然后再到滨峰桥，这个滨特别有特点， 讲究啊。 对，这个一个大山的山里面有两个 是 对。然后玉带桥到六桥南口，这是一条推荐的赏荷线路。 先从北如意门开始是吧，然后到耕织图景区， 对， 滨峰桥、玉带桥， 对， 最后到六桥南口。 对。 这个赏荷花这件事情在最近的时间应该是正当时。 是。 那除了圆明园、颐和园刚才提到的还有这个大学园区之外，其实在京城赏荷的路线和景观有很多很多， 选择太多了啊！每年的六月到八月都是北京赏荷最佳的时间。那我们看一看，除了刚才的两个地方以外，稍后还有没有一些地方离您家或者您过去更方便一些的？ 不准说，不准先说我刚才说的北海啊！ 不说，先说这个，我把北海留给你啊。莲花池公园。 哎。说了半天这名字忘了哈，刚才说是莲花荷花，那你这莲花池公园肯定 肯定有啊。对啊，北京市一级古遗址公园，是北京城的发祥地啊。在这边呢，水面上有三大荷花荡区，分别是北边荡区白洋淀红莲，西边荡区太空莲，东边荡区睡莲。那它三个荡区的主题都不一样，所以呢形态也各异，色彩也不同。 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建而成的莲花池公园，占地是 53.6 公顷，是一处保留原始风光和水趣的游览之地啊。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这个话听起来比较耳熟啊，好多好多地方都这么说。 对。 当然这个也有它的来源。他们说，如果你要讲永定河水系是北京古城的源泉的话，那么莲花池那就是北京古都的发祥地。自2000年莲花池公园恢复改造开园以来呢，万米荷花塘重现了莲池美景。那广大的游人或者是漫步湖岸或者荡舟期间啊，可以近距离的享受荷花带来的这种景观。七月到八月初是盛花期，现在刚刚好啊，进入盛花期。那全天当中观赏荷花最佳时段，来袁一，我们再来学习一遍啊。 这个 上午的几点到下晚到几点？ 早去六点凉快哈，到上午十点。 早上六点去是最好是吧？ 对，到上午十点都是不错的时间。如果遇上阴天或者细雨天，观赏效果呢，也不是说看不见了，而是会增添一份雅致意境。 烟雨蒙蒙嘛。 但是睡莲有一个特性，它比较害怕高温和太阳直射 啊， 所以中午呢就不太建议大家去了。 他们要午睡。 对，白天就是开花的睡莲，经常是在七点左右。 早上七点。 对，十二点之前您一定得去了。在之后去可能就。 其实它差不多的时间都是在中午之前比较好。 对。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阳光直射，包括下午的温度啊，它持续的高温时间会长一些。 对。 所以荷花莲花它也都怕这个。 它也都是娇嫩的花。 对。好，刚才说的是莲花池公园。最后咱们来看看北海公园。 你最爱的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确实是在大家这个小时候唱歌的时候你太熟悉不过了是吧？ 对。 另外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北海公园的场景嘛。这个北海公园呢，如果说大家平时就去的话，你肯定更熟悉了。希望大家能够都做一个支援向导啊。给外地的朋友们来介绍介绍。北海看荷花应该是北京人盛夏季节经常会提起的一件事儿。那这里呢，它好像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又有一种皇家风范啊，皇家园林之一。北海公园种植荷花呢，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延续到今天。夏季赏荷是北海公园标志性的传统活动，今年已经是第22届北海公园荷花展。那除了荷花湖，北海公园还在小西天，还有禅福寺，还有琼华岛等等景区展示各个品种的精品荷花，来展现北海皇家御园悠久的荷花文化。 哎，今年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什么东西加入进去？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北海公园新研发的近百种的荷花文创产品。 哇，在哪儿啊？ 这个荷花展期间，文创产品都会在南门广场首次集中亮相。南门啊，记住了。同时，北海公园在碧海楼文创店推出以荷花为题材的瓷器展卖和互动制作活动。 就除了看，还能带走点什么？ 哎，你还动手呢？ 对，这个虽然荷花莲花家里面不太好养哈，是水生的，但现有一些水培的。 哦， 见过一些水培的，对。 多大的东西就可以成这样的？ 就是其实外面市面上现在已经开始马路上有卖那睡莲的 啊， 但是我从来带回去没有养活过。 你会把它养在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插在那个花瓶里，用水就可以。然后它从来没有开过花，我就问那个卖花人，你知道吗？我就被坑了。卖花人跟我说：“你平时是白天上班啊？”我说：“对啊。”他说：“你睡觉的时候它就开了呀。”